新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2亿7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四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和战术无人机等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2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禁属占最多的371宗，包括42宗确诊和329宗无症状感染。广西本土有209宗个案，其中35宗确诊，广东本土亦都有23宗确诊和9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本土就有18宗个案，其中2宗是确诊。内地至今一共有228,000多宗的确诊个案，221,000多人康复出院，累计5,226人死亡。在天气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脊的支配，华南天色良好，预测天晴，日间阳光充沛，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的时间持续是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交通意外，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带都系比较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住黄岗村。反方向入西贡近康湖居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是一些封路消息，江乐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去西环方向近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近住诚信大厦的中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爱丁堡广场。而在黄大仙的蒲岗村道有道路工程，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一段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黄大仙电话机房。另外凤德道去彩虹方向近蒲岗村道的一段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对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达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葵涌道玛加烈医院桥底去荃湾、青山公路帝景酒店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法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竹园北村同源楼、大埔景亚苑景悦阁、屯门友爱村爱礼楼、长沙环杏骏苑骏礼阁、马鞍山耀安村耀恩楼、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十座、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和慈云山慈政村圣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 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是啊，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很多时候呢，啲朋友问我你把声几好听啦，咁我真係唔敢当啦，咁我係有声音嘅啫，但係好唔好听呢，老老实实讲一般啦，咁我又唔觉得自己难听喎，哈哈，呢、這个呢就係俾自己嘅自信心啦。咁你话系咪好动听呢？我觉得声音动唔动听呢，是他讲啲乜嘢嘢。今日我呢位朋友呢，是我一位好尊重嘅喺行里面嘅一位我真係要叫做前辈嘅。佢用好美妙嘅声音呢，喺我哋个唔同嘅作品里面呢你听到。佢揀咗首歌，就係佢细个时去登台呀。你一听你就知道佢係几咁可爱。 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的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化，求爱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人就潇洒，百五磅美丽，实行大轰炸。上架 Toyota 去晚饭直落，共舞于卡萨兰卡，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s， 再散步月下，连随幻想下，吹咗娃娃即刻就变晒身价，洗衫煲汤抌骨链背脊递茶，1997嗰阵冇有洗怕，实行住元宿开间 sushi bar。企正个日本爸爸，佢眼啊骨骨，大喝声， 眼肉啊！ 阿女佢今年唔够16.5，佢剑到十段，话同我练下。 龙天生哥哥， 早晨啊 ，Jackie 哥哥，哇哇嗱，首先话一句先，嗱，我话天生龙 ，OK， 天生龙噶，我都觉得你把声好好听， 得唔得噶？ 梗系得啦，掂。 天生龙啊， 唔系咩话龙天生，唔系天生龙，身份证都咁写啊。 我咧就好开心啦，唔知道点解咧？呢排咧好多朋友咧喺安国同学会咧都俾好多鼓励我，咁我越多鼓励咧，我就越觉得我自己系咪好不足，所以啲朋友就要俾好多。 鼓励啊、提拔啊、提携我咧？ 嗯，最好就有现金奖添啦。唔系，我好多系噶。 嗱，我正话咧讲咧，就系、是、因为我真系同你倾偈咧，我知道咧、嗯，你即系。就是当艺员的时候你是曾经去过登台喎。 喂，系噶， 系啊， 咁大个仔啊，几廿年啦呢行，登过一次台， 一次， 一次。 讲俾大家听，当时去登台嗰、那个快乐啊、兴奋啊，嗰、那个情况系点先？ 嗱，我嗰阵咧就系做着住一套黑衣嘅衫，一个假发系好一饼饼嘅假发咁登台嘅。 嗯嗯 都好难得有乜机会啊！因为我个角色咧就嗰阵时我系做咗套叫做《雪山飞狐》吕良伟版，咁我做凑大佢嗰个叫平四叔。啊，原来咧呢、這个角色虽然系咧好平淡，但系咧佢做个嘢咧系俾人哋睇嚟咧好觉得哇，估唔到佢可以自己连命都唔要都去报恩救呢个衰仔，所以咧原来都几多人几中意嘅。咁啊，终于咧就有人接触我去。澳门某间酒店在圣诞节12月24日登台 大日子啊！ 哎呀，大子啊！几鬼死开心啊！咁啊，但系我做人咧就即系几不打无把之仗，我知道自己咧唱歌麻麻嘅，佢音准系好唔掂嘅，所以我专登就揾个老师去学。嗱，起码就专攻一只歌先， 系 即系之前可能唱五只。 啊、起码都一曲走天涯 先啦、啊，唔系仲有就算虽然五只衰咗，咁仲有一只可以博同情啊嘛，咁啊学咗一只叫做日本娃娃，阿Sam 哥哥系我偶像啊嘛，我又好中意呢只歌，好得意，我觉得咪去专攻呢只，然后就攞住呢歌一曲走澳门， 哇 哇之后做完之后就冇晒登台啦， 唔系唔紧要啊，但系嗰日收到嗰个歌酬。足够你买半条街嘅楼嘛？ 唔得，半个月 唔系一粒楼都得。 嗯，我三楼系嘛？三楼得嘅。咁但我又请咗两个呢个训练班同学一齐啦。又就好似请埋我另外一个朋友喎。 即系总之有 我自己要出四份人唔系三份人嘅房租啊， 使费 系使费啊，包晒佢，差唔多就免费去嘅啫。 嗱，正话你讲咧，就系、是、一曲走天涯之后咧、 嗯， 就机会就即系似乎沉寂咗落嚟啦。突然之间，我喺你嘅说话里面咧，我感觉到一样嘢咧，系、嗯、人贵自知，你好清楚你嘅能力，好清楚你嘅发展，好清楚你自己嘅需要。你系从来冇强求过做一线嘅主角。 冇噶， 冇强求过，话好多接受好多访问， 唔敢。 点解你有咁聪明、咁有智慧咧？ 唔系聪明，我只不过系好踏实，因为我生出嚟个样子就咁噶啦。 嗯， 一出嚟就所有女仔晕噶啦，系吓晕嗰只， 吓晕 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 系 加埋，我只不过中意做戏，我系对舞嗰阵时系喺学校参加舞台剧，好热爱，跟住先考。训练班，咁然后咧有一个好嘅平台去俾我去训练，去演出，嗱呢个已经心满意足噶啦。咁其他所有嘢咧系 bonus，但系我发觉啲 bonus 都冇乜机会落到我度啦。啊，我哋咁嘅样，我同阿灿啊， 咩阿灿 哥，阿灿哥嗰啲啊， 咩阿灿都好，你同阿灿哥都， 你点知一困埋佢广东人嘭声爆出嚟啊？ 系咯， 系咪先？ 系啦， 仲有样嘢添。好多年后，我睇阿次官刘天赐先生写嘅本书，里面有提到，原来嗰阵时咧，佢哋拣网中人阿灿呢个角色咧，有三个人系佢哋考虑嘅。 嗯， 第一个温拿其中一个阿健仔， 健仔。 第二个龙天生，第三个廖伟雄。 系， 终于佢哋发觉阿灿得嘅，拣咗佢。嗱、 嗯， 人好得意噶，有一啲选择嘅啫。我时候谂，哇，嗰阵时如果拣咗我，唔知点咧， 真系唔知点、啊， 可能系好唔好嘅、啊 嗯。 你唔好羡慕阿灿咁，阿灿付出咗好多努力，佢有咁嘅天分，所以今时今日我都好同阿灿系好好朋友嚟噶。 所以咧就系话，有阵时我哋即系。活咗咁多年人啦，我哋大家分享啦，有好多嘢，我觉得系顺住去， 嗯，啱， 好唔好啊？你 顺势而行， 系啊，顺势而行。但系我哋系要装备好自己。 Yes， 同埋咧，如果得喺你个手里面，你真系要好好把握。 嗯， 如果失，你唔好觉得咩遗憾啊，咩可惜，因为条条大路 通罗通罗马，仲有啊，尽力而为咯，享受过程咯， 系 咪？ 系。 如果系咁，如果真系即系你做啲嘢而你想得嘅就即刻得，咁不如买六合彩。 都 一次我就想中后头奖我就中啦，咁啊，咁啊不如咁啦。 所以咧，原来咧，龙天生哥哥，你自己咧，原来好早你已经系顿识到咧，有阵时即系嗰个位置喺圈里面发展嘅位置，你自己有几多就系几多先。 啱， 如果機會嚟有運到，咁你就要把握，就做得好啦。 嗯， 我正話講咧，就係話喺呢個即係熒光幕前嗰個發展啦。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咧喺個外形同嗰個性格同埋你個生活嘅體驗，係你去演一啲小人物咧，係更加投入嘅咧？因為你年輕嗰時候咧，你個家境係比較貧困嘅，就住一啲木屋區啊，你會見到好多好基礎、好即係好草根嘅人。你自然如果演呢啲角色，即係其實即係你講翻出你個生活曾經體驗啫。 當然啦，我覺得咧，人咧其實咧。尤其就算我而家教緊書，我教人配音，我都係話去睇睇多啲，觀察。由細到大，你有好多喜怒哀樂，你經歷咗好多嘢。雖然係唔開心，記住佢啊，未必唔係好事啊。佢幫你儲咗喺你個腦裏邊，然後喺某如果尤其表演行業仲好，你做演員啊，配音啊，播音啊，歌聲都好，當要用感情嗰陣。諗返個 moment 啦，個 mood 借返 mood 入，咁就可以打動人，同埋最緊要打動自己。 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依家聽緊安哥同學會，阿 Jackie 哥哥同緊一位前輩同埋我一位好朋友，就係龍天生啦。好啦，咁就一路即係踏入呢個影視圈裏面呢，你有好多嘅作品。未講电视或者是电影你的声演的诸如此类呢，讲返你曾经在香港电台呢就是做过这个兼职的播音员。 是叫做。 仲记唔记得？ 是叫做走法律罅的兼职配音员。的播音员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训练班啱出来签了约啦。咁呢签了约你知道就不可以做其他嘢㗎嘛。咁但是喂佢人工又唔够。第二咦有机会可以学。播音，我谂下，咦，播音其实都系同我哋嗰行好有渊源， 好有渊源，好好有渊源，好有关系。 我就千方百计去嚟港台学习，但系咧我又惊俾 TVB 捉到我，咁点咧？我谂到条屎计，就系改艺名。所以咧嗰阵时我系第六期训练班。我做懒醒咁，我个艺名叫做六期， 六期就系龙天生， 系啦，跟住俾人嘲笑我， 系啦， 讲啊讲啊，讲第二个期啦，六期一听就知你啦，哎呀，我唔好爆出嚟啦， 系咯， 所以喺度做得好开心， 好开心， 好开心，因为嗰阵时候有间房仔嘅，就系俾啲艺员。播音艺员嘅，每人有一格嘅，我有一个格仔嘅，因为以前嘅 preparation 好好。之前劇本 收曬劇本先， 收曬先，俾我哋睇，然後翻嚟到時先去做。 係，大家排一排，係夾一夾。 除咗開頭之外咧，跟住我過咗成廿幾年、廿幾卅年，跟住再翻嚟港台再錄音。因為嗰陣時就廣播組就解散咗，但每年咧，每一年都會做一個大型嘅演出 製作， 係啦，咁。在里面呢就会找一些当红的歌星啦、影星啦、影视星啦、我们这些做配音的星仔啦、还有一些播音前辈啦。 什么星仔啊，你们是中流砥柱啊。 底什么鬼啊底。咁然后呢就一回来的时候呢我发觉咦那个制作上更加 detail, 更加有内容是为什么呢、在入根 播音房，一张大台里面譬如三十集，有三十栋嘅剧本喺度，三十栋啊！你我未我未密未觉得即系未 O 大嘴，再睇咦墙嗰度粘咗张好大好大嘅地图，所谓地图咧就系嗰啲 PA 哥哥好有心，将三十集每一集里面有咩人物，一格即系打横一行咧就系第一集，下边第二行咧就是第二集，一路三十栏啊，三十嘅人物嘅出场次序有晒。 哇！ 嗱，点解咧？帮我哋，因为我哋嗰阵时唔知得十零廿钟要配晒成套啊！ 哇，好犀利， 好劲啊！咁所以咧，我第一件事走埋去睇个 run down 先，我系咩角色？哦，一五七十八廿二，抽晒 你要嗰几集先， 然 后 霸位，咩叫霸位啊？ 嗯 ，studio 得咁大噶啦，我老底搵个位得咗喺度。喺度改剧本啊， 嗯， 知唔知啊？睇晒之后，然后掹翻自己有嗰啲一沓沓，然后跟住再请教导演 P.A. 喂，嗱，我角色咧，我好似叫佢好似叫多龙，呢个人咧，有时就会撞啊，阿韦小宝啊，有时系撞皇帝。 我嗰时应该系金庸小说系列嘅其中你 系啦， 系去声演啦。 因为我冇时间去睇晒三十集啊。 嗯， 我唯一系就系问佢，喂，我啲转折位系点啊？譬如第一场我见到啊 ，Jacky 哥哥咧，好开心嘅，好 friend 嘅。好啦，到第八集，我同佢已经因材失意，大家中咗头奖， 新装翻嚟啦， 系啦，开始咧有暗斗啦。到拉屎、哦，大家咧又开始，不如咁啦，累斗累略，我哋捐晒佢，吓、啊，呢个冰释前嫌。嗱，呢啲咁嘅情节咧，我一定要问晒先，因为我要捉到嗰个转折，情绪转折嘅位喺边。 非常之好，嗱，所以我喺呢度再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有一啲朋友就话，哎呀，唔使啦，到时你执生咪得咯，唔得嘅。到時執生咧，只係一個當時係一個技巧，但係最重要即係你做一個蛋糕一樣，你都未拆好啲粉，未打好啲雞蛋，你就已經話得啦焗啦，到時唔緊要焗得熟咪得咯，其實係唔得嘅，係要有情緒上同埋實際上你係要有準備。好啦，當你去做呢個播音員嗰陣時候咧，聽聞咋你有听闻啊，就话应该收入相当好嘅，就可以即系可以又买车啊、供楼啊，或者食餐好嘅，系咪咧？ 好得啦，嗱，爆啲真嘢俾你听。 好啊，好啊，好啊。 以前我训练班毕业，七六年读训练班，七七年签约，第一份约$800人工， 系 就包十个 show， 即系每个 show 做$80， 八十蚊左右啦。 啊，呢个 show 可能你拍三日嘅， 系 OK 嚟港台，我记得。一集是$40 哦， 喂，老老实实，我嚟一日，我要配好多集噶喎， 有赚啦！ 你谂都谂唔到，价钱可以系唔止困得低 TVB， 系非常好。但有样嘢咧，但 TVB 就 系 长线嘛，同埋爆 show 可以爆好劲噶嘛， 系 港台咧就落不耐一剂嘅啫嘛， 系啊，咁但系一日就完工噶啦， 系啊，我怀住好愉快、好兴奋嘅心情嚟做 part time 噶。 嗱，你之後講$80咧，我係有爆少少，得唔得？ 係，等你講。 嗰陣時候咧，我同你差唔多同期係86、87年，我哋大家認識啦。 嗯。 嗰陣時咧，我咧就喺有一個婦女節目咧，就係、是、要講跳舞嘅。 嗯。 咁我哋即係要揾一啲訓練班啲同學嚟咧，我哋都係真係你講得啱，$80一集。但係佢哋好中意同我拍，點解咧？因為我一拍咧，拍20集一日。 哇！你真係好少有 埋 啊！ 劉嘉玲有嚟過啊！有好多啦嚇，即係我依家記得嗰啲就講嗰啲啦。我哋係好開心，就係你哋訓練班同學嗰種堅毅嘅精神，亦都係做多啲、儲多啲，日後發展更好啲。 其實最緊要係經驗啊！ 係啦，嗱， 得咗啲錢俾我哋就經驗 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唔單止係講聲音好嘛，講教育得唔得？ 嗯，得。 我哋好多嘢傾， 好好好。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阿天生哥再傾偈。 渡過多少春天，捱盡了風雨。 就像这小木桥，木已枯变险些位断，但桥影堪作凭吊。历过风霜知多少，今天这里断桥已毁了，残桥空有故影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湾区航空今日在香港机场首航，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公司市场营销及客户体验主管黎婉仪表示，基于商业原因不便透露订位人数，又指本港目前仍然有入境检疫措施，相信市民如非必要都会等一等再考虑出行。他希望政府在条件许可下缩短或取消隔离措施，相信对航空业和旅游界的复苏会是关键一步。黎婉仪认为港人喜爱外游，加上大湾区有8000多万人口，相信会是很大商机。首航客机机长梁先生表示，自己已经有30年机师经验，认为新公司发展多，晋升前景会较其他大型航空公司更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政府重视青年发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日发表重要讲话中提到，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他说，青年人可以透过阅读和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好好装备，为未来发展作好准备。杨润雄在一个公开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透过公共图书馆的社区积极推广阅读风气，让青年从小开始养成阅读习惯。今年是香港公共图书馆设立踏入第60周年，特别推出推广活动，让家长和子女一起参与。学童人口持续下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表示会透过重置、合并、停办稳定教学发展。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指出，学校合并难度不在于行政安排，而是被合并的学校所属学生是否愿意到新校就读。政府亦需要施以额外手段，例如知会小学在派位时无需再选个别学校。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慧成表示，中学派位有既定机制，是否拣选个别学校视乎家长意愿，难以由政府操控。他又认为官校一向有收生不足时合并的做法，合并对于较大型的办学团体亦会相对容易处理。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昨日新增阳性个案，包括红马区及医学观察酒店的4宗属于管控中发现，以及全民核酸及重点人群发现的1宗。自6月18日起，澳门本轮疫情累计共有1805宗病例。截至今日早上8点，当局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22728人，当中核心密切接触者共有3531人。另外，澳门本轮疫情今日进入巩固期，有街道和路段 的部分时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市政署朝早在现场多个路口设置指示牌，加派人员巡查。不少居民、街坊未知道有关安排，在场人员即时提供协助，居民大都理解和配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阳光充沛，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的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未清理，龙尾排到去菠萝斜，就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菠萝斜。反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去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去西环方向近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近住诚信大厦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紧，龙尾排到爱丁堡广场，亦都影响到遮打道去上环方向近侧臣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就在林宝径近住红棉路。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澳海城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三圣村一段是挤塞，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玛嘉烈医院桥底去荃湾，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青山公路帝景酒店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男歌手奖焦点所在。 深水男歌手投边个？投陈柏宇，因为师兄。这个是私心的。 香港金曲男歌手奖一定是张先生张敬轩，因为他刚刚就做他的演唱会，也都打破了很多的纪录。 希望是 J 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的声音，我很喜欢他的 skills， 他和很多首歌都是他自己作， 就一定是 MC 张天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真的很好听。 哪个可以勇夺殊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星期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Hello， 各位听众好，小弟就是天生龙的龙天生。听我的名字真的很有趣，天生龙的啦，是吧？但是呢，我做的行业呢就很求把声的。 啊，我以前做演员啊，要做戏咧靠把声啦，做part time 播音员靠把声啦，啊，而家配音靠把声啦，教配音都靠把声啦，仲有我而家同个好朋友 Jackie 哥哥倾紧偈，都系要靠把声同佢困过。 系好嘢，大家好，我系陈同安，你而家听紧嘅系安哥同学会，得唔得啊？ 好，都几自然啦。 系啊，我 natural， 我好自然噶。 嗱、yeah. 啊，正话我哋休息嗰阵时候咧、嗯，就即系讲开啦吓。咁即系声音系对你系好重要啦。咁、 嗯、 你由幕前去做配音咧，你有啲乜嘢嘅得着啊？ 我觉得咧，其实上天对我好好，佢系铺排晒俾我噶。无论喺做嘢啊，或者系做人啊，喺、嗯、某个转捩点咧，佢俾机会我。 嗯， 我做演员做咗十年，我闷啦，我觉得冇嘢学、 嗯， 我自己唔过瘾，我就转咗去，转咗叫艺术同学会，就搞舞台剧， 系 搞几年，跟住适逢其会，咁有人掹咗我出去做配音， 嗯， 咪做啦，一做，估唔到做咗成几十年，仲主力咧，除咗做配音员之外咧，咁我人咧就叫做居安思危啊，我成日觉得唔稳阵，因为点解咧，唔系包底噶嘛。咁淨係配音員，如果導演唔揾我，咪死！我要交租嘅噃。 嗱，有一樣嘢我即係突然之間，即係拆開嚟、 嗯， 有好多前輩， 嗯、 就係、是、做演員或者係做即係幕前嘅工作啦，好多時候係好被動嘅，同埋係不得不少有啲即係唔安全嘅感覺、 嗯、 你曾經有冇啊？ 有，極有啊！ Okay.但系因为我中意演戏啊嘛，我理得佢安唔安全，最紧我过瘾啦。嗰阵时好过瘾啊嘛，到后期唔过瘾，咁就开始话点揾食啊，大佬、 嗯。 我可以如果做演员一直做，我觉得我嗰阵时廿零岁，你做到六啊几咧，都会签我嘅，因为我平啊嘛，我肯做啊嘛，咁即系咁啦。但我唔过瘾咯， 嗯， 所以咪趁后生转咯，学嘢咯，谂住学多啲嘢，挞翻上做戏咯。点知挞着咗幕后，幕后仲好玩。虽然钱少，但系学嘅嘢仲多。 你曾经做过助导啦、策划啦、帮手编剧啦， 编剧啦。 你亦都曾经咧喺嘉禾咧系做咗嗰、那个 孔雀王子， 系啦 嘅第一副导演。 开唔开心？ 开心，因为嗰个系嘉禾同邵氏当年两大公司一齐联合，同埋日本一间好知名嘅电影公司、 嗯、 一齐合资去拍呢部大嘢。 嗯 咁就主角叶蕴仪，叶蕴仪系第一次做戏，但系呢个靓妹。哇！一掂啊，点解？佢又唔惊嘅，佢觉得好好玩啊！咁我做副导演噶嘛，咁一场戏咧，佢系佢一个魔女啊！咁我哋喺厂顶吊威亚，将佢由最顶砰，佢面向天，个、 哦、 头向地砰多落嚟。我睇啊，我都飙晒冷汗啊！佢试完之后，叽叽好玩啊，好玩啊！吓、啊，好玩，靓妹你好，你掂啊，咪终于俾佢掂咗咯。 哦，系啊， 系啊，嗰阵时喺日本系好好啊，佢嗰阵时系。男主角是袁彪，彪哥。 他们啊，彪哥和他呢即成为经典的、 啊、 即是拍了这个戏。我敢不敢我都有见叶小姐的、 嗯。 他现在做很多手工艺很厉害的、 嗯 啊。好了今天讲回你这样就即转行。 嗯、 好了声音我用最肤浅的跟你去沟通你是大师。 真的 可以。即是你喊的就是又是声音啦、 嗯。 你笑的又是声音啦、嗯。其实声音对你嚟讲啊，系、 嗯、 一个乜嘢嘅东西咧？喺工作上啊， 一个表达你情绪嘅工具咯。 嗯， 佢最紧要就系我哋人啊嘛， 嗯、 我哋将个感情摆落去啫嘛、 嗯。 所以我而家无论做导演啊，自己做配音员啊，教紧配音都好咯，我都系要求我自己真嘢， 真嘢， 真嗱系好难噶， 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因为我可能系某啲位系，譬如我人猛整嘅。咁你俾啲咁嘅暴躁氣，梗係啱我啦。但係我哋配音做戲唔係淨係一樣嘢嘅，七萬幾種嘅。咁你點樣可以樣樣都拿捏得好咧？嗱，呢個就係經驗所在。 嗯， 同埋最緊要你打唔打動到自己先。你唔好背啲字粒俾我。No， 我哋要消化對白，揾咗人物關係情節，佢當時嘅情緒係點，再套用你人生經驗裏邊，你冇遇過咁嘅情況咧？ 嗯， 有嘅。用嗰个情绪讲个感情俾我啊，仲要睇个节奏个 timing。当你讲嗰时候，你自己用 mood 嘅。如果我哋做演员、配音员都系， 我覺得如果佢中嘅時候咧，我有電嘅感覺嘅，好過癮， 相當有，相當有。 咁但係如果你冇嘅話，喂，你打動唔到自己，你點打動觀眾？點打動聽眾啊？ 啊，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好啦，你去甄選演員去做任何角色嘅時候咧，你有冇私心啊？ 冇， 係冇嘅。唔係，人哋擦下你鞋，阿森哥你好啊，好耐冇見啊，或者提高八度嘅聲音， 冇用嘅。 龍天生大師咁樣咧， 冇。 我真係好怕 你。你唔好亂講呢句嘢，大咩師啫？ 係啊， 我係細師嚟嘅啫， 細師 好細就嚟死師添啊！即係你打動唔到我啊，因為我人本身我係唔中意去擦鞋人。如果係嘅話， 更加唔中意被人擦。 係啦。如果唔係，我今時今日咁辛苦啦。 都唔係辛苦，我哋嚇都高興啊！依家 中意啊，我中意啊， 我中意啊， 我過癮啦，咁樣。 因為咧，好多時候咧，都明嘅，有一啲係人際嘅關係會影響啦嚇。喺你工作上咧，你試過俾人哋即係鉛製啊，或者係你明係可以做得好好，而係即係 嗱， 唔欣賞你或者唔俾機會你。 我又未試過喎。我遇咗好多貴人噶。 啊，好啊，好啊。 咁就你首先講喺學校，我係因為俾學校嘅導師要我去做話劇，我係好怕醜嘅。但係掂咗之後咧，我成個人轉咗，估唔到係影響我一生。跟住入咗嚟訓練班，咁我創到嘅老师啊，同学都系非常好噶，我估唔到呢、這个，我听讲呢、這个演艺圈系大染缸嚟噶嘛。我有啲屋企人，喂唔好啊仔，即系惊啊，惊染缸啊。咁但系好在咧，我妈咪咧就好支持我嘅。 系 喺里边，我发觉，咦，训练班啲人原来个系其实几纯情嘅嗰阵时， 冇错。 即系到而家相隔40几年啊，即系。冇見好，又有個個都好多飛黃黃騰，即係叫 上咗岸啦，係啦，上咗岸啦，係啦。 但係喺40周年嗰陣咧，我哋就舉辦咗一次聚會。你最開心就咩咧？好多好多冇見嘅同學仔係可以 edit 到， 哇 ！edit 到啊，大佬嗱，嗰下夠啦， 好好 好順啊，同埋啲老師啊，阿程乃根先生， 哦係程乃根， 哇，請蛇真係好，係 啊，程乃根係啊，亦都喺我哋港台做過節目㗎，係 啊 係啊， 佢唔止係即係經驗豐富，一樣嘢佢身教啊。佢用心 欣賞呢個 老師一流啊！ 呢個老師，我可唔可以讚下佢靚仔？阿程乃根老師，如果聽緊嘅話，你知道我讚你係靚佬，係我係好欣賞佢，我係好依家我突然之間我自己嘅情緒嚟，我見到你哋，我諗起我初出入行，你哋已經係喺我前面行咗好多好多， 係俾你使嗰啲啊！ 我咧就咁樣喎，我好高興咧，我聽我好中意配音間咁，點解配音間係令到我係最早係感覺到温暖？因為咧，佢配音間好凍，嗰啲 operator 咧嚟到咧，我嗰時好瘦嘅，冇依家咁肥屍大隻嘅。喂，嗰啲棉衲你著啦，咁我話哦，咁我又唔知喎，咁跟住佢就笑啊，好多人都著過噶啦， 一定係咯， 因為咧配音間裏面咧好多褸啦、棉衲啦、頸巾啦，嗰日咧我就係有少少傷風，我著咗兩件棉衲，咁其中有一件棉衲咧我都著過嘅，就係May姐， 哎呀呢、這個就係我配音界嘅要感恩嘅人啊，係 啦， 佢係我嘅伯樂， 謝月美女士 ，yes， 阿May姐啦。佢系義氣仔女，佢唔係女人嚟噶，佢係簡直係合事。因為點解咧？佢好俾機會我哋啲新人，同埋佢俾嘅批文咧係高於全行，同埋仲有一樣嘢，佢有時教我天生唔好出去同人爭到格低曬，攞嚟都冇用。佢話我唔係咁噶，我係高，但係我用我個品質去浪起呢個價。嗱，呢個影響我好大啊，阿飛姐，我。所以好多配過嘅角色啊，即係令到我好深印象，都係佢俾機會我。 係， 同埋有一樣嘢，哇，又係影響咗我後來教育。嗰陣時做配音員， 係 先生，你嚟幫我配邊個？哦，咦，做個阿伯，《我的野蠻女友》第一集全智賢，第一集就韓片都未起啊。 哦， 阿伯一場戲喺山頂，喺棵樹下邊，個女主角同男主角分開咗。隔咗段時日，想緬懷過去，上翻棵樹，原來之前嗰兩個翁咗個情喺裏邊，有個情啊，佢想掘個情，見到阿伯挨咗棵樹度，大家搭散，原呢個伯咧，佢個伴侶老伴 係 離開咗佢，講咗啲嘢， 一啲人生嘅感言，砰跳通咗女主角，即刻落山揾男主角，好簡單啫嘛呀！哇白哦，佢 temple 几万啊！哇啲对白几鬼易讲啊！ 仲记唔记得啊啲对白？ 唔记得啦，边度记得啊大佬？冇你咁冇记性啊！总之就系、是、跟住讲咯，我谂住五分钟可以收工啦，人工几好喎，因为电影嚟噶嘛。 系 跟住一讲完，尾就话喂天生你太配音啊！喂，咁我系配音员。 系啊，咩叫太配音咧？我 即系只弹，我梗系赞我啦。 系啊，即系谂住系咁啊。配音啊， 但系咩啫咧？唔会立乱讲嘢，佢咁即系话打动唔到佢啦。 嗯 ，OK， 好彩系演员。OK， 咁咩啫？得停一停，俾我去个 toilet 清除咗啲负担先，斟杯暖水。咩啫？俾我睇睇个稿，捞立抌稿，抌咗佢啊。 嗯。 因为咧，我净系记个意思啫，成场佢知噶啦嘛。咩啫？唔该你放前几场俾我睇，放我要做嗰场，放埋下边一两场睇咗，因为我想追翻角色嘅。然后嗱，咩啫？过程里边，无论我唔记得咗乱讲嘢啊，你唔好停，因为我想试下成场个 flow 系点啊。我想攞个感觉。 嗯， 嚼，咦，一听哦，一听讲晒，咩就话天生 OK。 哇！ 嗱，呢个就咩咧？其实个用感情去带动个戏出嚟， 即系佢话俾你听，配音系一个技巧，其中一个最高嘅技巧就系点样咧？你嘅真情 系。 所以正话我突然之间同你一齐提起阿谢燕美女士咧，我自己个心都系好挂住佢。咁同埋配音界咧系需要好多好多 新人、 新血、新人。好啦。当你系做导师之前咧、你有冇谂过一日你系要去教人，或者你冇嘅？ 但系一路做配音员咧，嗰阵时已经好多人即系问啊，喂，你会唔会教人配音啊？我想学，冇啦，冇时间。其实唔系冇时间，系我唔想误人子弟。我教咗你出嚟，我淋水落你度啦，挑通你嘅兴趣之后，跟住我冇平台俾你试，咁咪仲死，拱人去死。所以就一直都唔教。 哦，唔系啊，真系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阿龙天生哥哥，佢好真实、好贴地啊！今日你同我倾偈嘅嘢，就系话你做好咗之后，而系冇平台。嗱，呢个平台咧，可能系兴趣嘅平台啦，亦都系因为要生活嘅平台啦。两个都重要嘅。当其时你未必安排到，未必系提供到，咁所以你就唔教住。但你自己对教育嘅追求系非常之。好紧要，你系咪四十零岁你仲去读书啊？ 加十年， 啊加十年啊，五十几岁。 因为其实好得意啊，我已经教后期，因为我有平台俾人啦，咁跟住我要揾新人，我就教，教十年。好啦，好老实，我有把握，啲同学仔会好开心。咁但系咧，我好闷啊，但冇理由噶。我以前有个的确去话剧组嘅老师，佢系中史老师，佢讲历史非常之有趣， 系 好有趣，好有实质。令到我係影響咗我中文、中史、中國文學，我係全部攞好好成績嘅考試，我係英俾英文累死嘅啫，唔好講， 係唔好講。 咁然後之後，即係佢哋教一定有個方法， 係 咁咧。咁巧，我教我班裏邊咧有位同學仔，喂 Sir 啊，你想學嘢啊？我話係啊。喂，我喺教育大學嗰度咧讀過一個科目叫做專業及職業教育。荣誉学士，我借咩？即系教人教你点去教嘢咯。咁得意，敲门 去 敲门咧，乜你 basic 嘅英文 OK 先得噶嘛？成啲英文噶嘛。咁我又 OK， 咁跟住我用三年时间 part time 夜晚 part time student 啦， 系啦，夜晚晚晚喺下边九龙塘真光学校其中一个我哋个 lecture hall lecture room 系啦，咁有时又要踩翻去呢个大埔。 咁你就係呢三 用咗三年時間去學教育 嗱，所以好多時候當大家聽到話，學乜鬼啊，都老啦，係錯嘅。 錯， 我哋最緊要就係有呢個向上求學求知嘅心，哪怕你只係去學即冷衫，哪怕你只係學一炒一碟餸，其實喺學習嘅過程咧，係令到我哋嗰個生命力咧係更加。强啊！仲记唔记得你毕业嗰阵时候咧？你系咪全班最老嗰个哥？ 呢、這个梗系啦，都话啦。喺我啲同学， 唔好意思啊，沙天星哥。 喺我啲同学仔咪呢个事实。同学仔里边有时分组噶嘛。 系。 有啲系我仔，有啲我女嚟嘅啫，年纪上啊， 系咯， 因为佢哋我啲同学仔咩咧，逢系喺出边教佢三年， 系 有经验，英文达到某个水平，你就去嚟读。嗱，我同学有啲咩嘅同学仔咧？有牧师，有巴士工程师，有香薰师， 哇， 有美容师，牙医嘅助护，五花八门噶。但系我哋所学嘅嗰套理论都系嗰套， 系 原来系 work 嘅， 非常之好， 系啊， 非常之好， 哇哇哇咁嘅喎。 咁嗱，你多咗张沙纸啦，咁就即系，唉， 咁咪攞咗个文牌咯， 系啦， 咩叫文牌啊？ 唔知喎， 啊，我有两个牌。我人咧，咪我成日都话咧，好居安思危嘅。 系 喺我做配音啊、教书之余咧，我都仲发觉，咦？如果第日嗰行如果某有风浪，我咪搵唔到食，唔好啦，趁得闲咁咪去读书咯。咁咪大学毕业之后咧，我可以攞咗个教师牌，呢，个叫文牌。咁有时都仲系争少少，我未够踏实。我考埋的士牌， 真系啊， 我真系噶。 哇！你真系好，你真系好厉害啊！ 但系冇用，呢，這个疫情之下文武牌都废晒。 冇错，但系你心里面咧有个牌子嘅， 系 你呢个牌系叫正牌，因为咧你个人系好正气，所以咧嗱我时间好 戆居牌啊， 唔系戆居牌，冇呢个世界上冇呢个牌嘅，嗰啲系武牌嚟嘅啫。我系好相信正牌嘅。嗱，时间剩翻好少，但我好想，我仲有条题目，我好想同你分享嘅。我知道你曾经即系有好多学生啦，系即系去嚟学呢，這个配音啦。咁可能佢哋系经过一啲意外啦、烧伤啦，又或者系即系眼睛有啲毛病啦。咁但系你透过教佢哋配音咧。佢哋好开心之余，系咪仲有其他得着咧？ 咁系啦，因为我的目标咧系用我利用呢个配音做一个平台工具，去增强佢哋自信心啫，系咁多， 系咁多。 有一个因为细个烧伤咗，佢讲嘢好冇信心，打电话嚟问收唔收佢？系啦，但有样嘢我系烧伤咗嘅，你哋介唔介意？我一听呢，這个同学我一定收，点解咧？佢肯去喺人哋嘅角度去做嘢，好尊重人啊！佢已经无敌啦。我而家问题点样去 back up 佢？ 佢可以打呢个电话啫，话俾你听，佢都想有好啲嘅生活啦。 系啊， 好嘢。 未啊？咁我有啲我而家都仲喺深江度教紧啲同学仔。 系。 咁就我发觉佢哋好乐观噶。 点样乐观 法咧？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系。 即系我教过三个同学。我有时问下佢哋，喂，你哋系咪寄宿噶？系啊，咁你哋开唔开心噶？好开心噶，有时喺落堂啊，佢哋冲落楼梯，我喊咩？冲落楼梯， 系啊， 佢哋视像噶喎， 你有视像噶喎， 系啊，原来佢哋因为知道晒所有嘢，佢哋好有自信，就系冲落楼梯啊！你唔讲我唔信，跟住同佢喺过程里边，佢好开心，佢鼓励咗我，佢唔觉得自己有咩，即系有咩系过唔到嘅，佢只不过系唔知点过啫嘛，帮佢啊！咁跟住，另外一班組合就係四肢傷殘有一個會，請咗去教佢哋兩班。咁然後某日，佢哋有個話劇演出喺嗰個粵曲中心。阿 Sir， 我哋做戲嘅，我可我去睇啊！一開場，嘣，咦，十幾個輪椅推出嚟嘅，唔係推出嚟喎，係有旋律、有節奏，佢哋跳舞啊！嚇，跳舞唔單止唱埋歌嚇，歌舞劇，我直情恶晒然， 好被感动， 劲啊！又劲啊！你睇到佢个，因为佢哋系我知道，原来咧系用咗成年几两年时间，请一个话剧团嘅一个好老师去教佢哋点做话剧。哇！佢哋所有嘅成就啊，叻过我哋好多好多。 今日嘅时间咧，觉得系实在非常非常之快，而剩翻少少时间，新哥由你讲几句说话，系祝福。听紧安哥同学会嘅听众，听紧香港电台嘅听众，全香港嘅市民。Your show time， 龙天生。 嗱咁，我咁大个仔咧，我喺我嘅人生历程里边体验咗两句嘢，系好啱我自己先吓，就系话用心甘情愿嘅态度去过随遇而安嘅生活。嗱，呢个咧系我而家嘅 moment。我是行緊嘅，亦都覺得好開心嘅。嗱，我就揾到我嘅人生態度啦。希望大家諗諗，你將會用邊種態度去過你嘅 快乐人生呢？ 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